众推出由埃德加·斯诺家人授权美国优秀配音演员播讲的英文原版广播版《红星照耀中国》，八月一日起每晚11:30 FM92.3 带你在广播中领略中国红军那不可征服的力量。 It was early June and Peking wore the green lace of spring。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今天是周五啦，周五啦，周五啦！今天是周五，周末的要马上开始的第一个早晨。 咱们节目的固定套路就是周三是个小周末，然后周一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大家要好好工作。周五呢是个周末要开始，大家开始庆祝周末。 没错， 是不是？ 周二呢就是一个没有说的什么的什么说的周二。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今天是周五，然后觉得周末有很多事情过得根本就不像周末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请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嘉宾， 很开心 要和大家聊一聊人工智能可以当艺术家的水水。 那么请问是什么嘉宾呢？ 这个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呢。 就是小学主持人尬对白，是不是？ 没错。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除了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视频的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关注我们了。这是我们的家的广播。这是我们的怎么说，老家还是娘家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啊，咱们的老巢。 老巢。 OK。 怎么听起来有点犯罪团伙的意思？ 听起来咱俩成长的环境就不太一样。 OK。 然后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两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分别是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来关注我们，然后呢在北京时间点击搜索的是北京青 年 广 播。 记得要点击关注。 没错，我看到已经有朋友进到直播间了。记忆那点事儿应该是第一个留言的，恭喜恭喜。他说的留言特别的有营养，他是模仿了我的常用句式，哈哈哈哈哈哈。然后 Verona 也来了，说开心，但他说 TGIF 是什么意思啊？ TGIF Tomorrow 估计就是 is 什么什么不上班之类的吧。 是周五常用的呀，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解释一下。 一切如意又问了，说982什么？982魔力工厂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你现在在花椒直播看到的是活力982，这是我们的直播账号，你也可以关注啊，关注好不好？来福说了，看到了，他跟 Verona 在打招呼。天哥也来了，哇，大家都来了，早上好。 大家都来了，今天好开心啊。 来吧，抓紧时间进入我们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欢迎回来，我们开始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跟大家分享一些资讯了啊。然后其实刚刚我看到了 TGRF 是什么意思，我还没有 search， 没来得及。但是 Verona 说，水水不是应该知道吗？ 为什么呀？ 咱们好像在节目里聊过这件事情，你好像曾经猜对过，所以我才有点朦胧的印象，意思大概应该就是明天是星期五，今天不上班的一个缩写，大概是这个。但是水水记性不好。 Sorry 是不是就是那种特别无奈的 Sorry 是吗？ 对， 就是 TGIF 真的有点忘了， 可以 search 一下啊、你也可以打开花椒直播看一看大家的互动就知道了，好不好？然后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大家打麻将的吗？请举手，谁会打麻将啊？ 我举手。 好，那我出牌了。 出牌。 幺鸡。 杠。 杠。好，杠，你接着出，你出。 杠，然后呢，我杠了，我要补牌，对不 对？ 对， 补牌。 我补牌，然后我补了一张， 好， 我就自己又杠了一张。 好，自己杠。现在这样好不好？ 听我说。 好，你杠是不是？我抢杠。 这个是没有办法。 我抢杠，可以，一共五张牌，对不对？你抢了张三条，五张，我抢杠，杠上胡。我才不给你时间呢，你会再杠两个，然后你就自摸了，对不对？ 但是按照我们的规矩，这个是不能杠的哟。 什么不能杠？ 这是我自己摸起来的杠。 什么规矩？人家有规矩是你地胡吗？天胡吗？谁的规矩？那我先出牌好不好？ 你先出牌啊。 我先出牌。好，我先出牌。 好，你先出牌。 胡。 就直接糊了是吗？ 上来就糊。 OK， 刚刚我们演绎的是珊珊的一段单人版麻将， 是吗？看看大家有没有打相声的，不是打麻将的。阿卓也来了，是的。然后 Verona 也来了。对，谢谢大家都在。我们这个时段呢，聊的是第一条消息。是关于麻将的消息，那就是麻将要申请加入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了，哇，开始变成这个竞技体育运动的一个项目了。但是听说如果麻将如愿加入到2022年的北京奥运会，中国军团未必能独占鳌头。这件事情很不公平，对不对？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哈。 我觉得要带着问题去听这样一条新闻。 好，你问。 我有两个问题。 你问。 第一个问题是说，他的判断标准是我赢了最多钱我就是冠军吗？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运气成分占得非常非常多。然后第二个是我怎么样去代表哪一个国家参赛呢？就是初赛、复赛、决赛怎么比。 好，我先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怎么样才算赢，首先要明确咱们的日常生活娱乐麻将和竞技麻将的定义差别。 这还有定义差别呢。 对，要不然那是打川麻还是贵麻还是京麻呀？ 好， 还是按照我们山东连碰都可以，连加牌都可以，你打五桶，然后我有个四桶和六桶，你知道我是可以吃的吗？ 我知道，很早在我小学的时候我还经常吃过牌。 吃牌， 后来吃牌就被不允许了。 含量的打法感觉。那竞技麻将其实有自己独特的定义的啊。竞技麻将呢是有别于休闲麻将、赌博麻将，有一套统一的竞赛规则。比如说体育总局出台的中国竞技麻将比赛规则，讲究竞技性、技术性，通过引入标准分制等手段，降低平手气的偶然性，抑制了依赖运气的赌博心理。那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国际智力运动联盟宣布，麻将作为中国传统棋牌文化代表，继桥牌、国际象棋、围棋、象棋和国际跳棋之后，正式成为第6个国际智力运动项目。 麻将是真的很需要智力的，对吗？ 非常需要智力， 我真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打麻将打得特别不好。 嗯 嗯，真的挺不好的。 我打你是个鬼子人嘞。 真的我打得不好，相比起就是我同年龄段的朋友们，就他们基本上都知道我手上有什么牌，你知道吗？我就真的是不知道别人手上有什么，我就只知道自己手上有什么，因为我可以看得见。 我真的算不清楚别人有什么， 要算的。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有一个暗杠吧，你就想说不想让大家知道，你就把它卡上了，然后你就看不见了，然后你就忘了，对吧？ 这个是属于比较低级的错误。 然后你就开始胡这张牌，怎么还摸不到八筒？ 对， 结果发现自己有32个筒。八筒暗杠， 对。 但是呢，来福特别可爱。来福说：“吃牌，这能消化得了吗？” 其实吃牌是我小时候经常会干的一件事情。它其实就是说，你一个顺溜的那个三张的那个 一个套 套，然后你把它吃进来。但是很早很早之前，我记得好像15年前差不多就已经不允许吃牌 了。你知道简约说明麻将打法怎么说吗？ 怎么说？ 把它凑成三个，就是 n 减一 ，n 加一啊，或者是 nnn。就是这种，就是你要告诉学数学的人这样的打法，他们就可以看得懂啊。 其实麻将挺好懂的，我觉得 麻将很好懂，只是不太好打，要找到方法。我们继续说竞技麻将这件事情哈。 OK， 好的。 刚才不是说了它是竞技麻将吗？有别于休闲麻将还有赌博麻将。 好的。 为此呢，国际麻将联盟，国际麻将联盟听起来酷不酷？ 酷。 借鉴了桥牌复式赛制的概念，在不同的牌桌上，相同的方位发一模一样的牌，然后进行横向对比，在相同牌的情况下，谁打出最好的效果，得分最高。 这样就很合理了， 非常合理，对不对？ 就是说其实实际上就是他的所有的牌是固定的， 对，他不是随机的，他是发牌，然后横向对比是打的分数最高，然后谁得第一，是不是巨合理？ 巨合理。那另外三家呢？ 现在一家一趟比吗？ 就说其实一个桌子上就只有一个选手在比赛， 我不确定， 不会四个选手一桌打。 但是你要这样想啊，他可能四个人发的牌每桌都是一样的呀，那这样的话不就直接比较就好了？ 但是在这一桌四个人呢？ 无所谓啊，谁说这一桌就一定要赢啊？你是这一横趟就这个方位的牌你是赢家，然后这个方位的牌才是赢家，这个方位才是赢家，然后回头再说嘛，对不对？先进半决赛，先进下一轮再说嘛。 那决赛呢？ 四个人决赛是吗？那就是 一个人打一次一桌麻将， 一个人打一次。找陪打，合理吧？这是我猜的啦。他发一样的牌，一模一样的牌，然后发分几轮，然后剩下三个是一样的陪打，是不是就可以了？ 陪打不公平哎，因为如果我是第一轮的陪打，我就知道他的手上什么牌了呀， 然后你就可以那什么，是吧？ 对啊， 再说吧，你操这心，你是奥委会的呀，你先听我介绍完好不好？但是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的确是降低了麻将这个玩法的偶然性。然后降低了之后呢，国际麻将联盟目前正在向国际奥委会申请，将麻将加入到冬奥会的室内表演项目。它也算是一个表演赛吧，因为2022年的北京将成为冬奥会的举办城市嘛，所以我们正在跟北京有关方面磋商，而且作为举办国，历来都可能提出一些自己的添加项目。这是国际智力运动联盟的主席陈泽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的。那目前只有桥牌和国际象棋两个项目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认可，这两个项目先进入奥运会的可能性比较大。麻将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可能性的这个在存疑。但是我觉得我还非常，我真的很期待麻将进入这个国际奥委会的竞技项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就是如果麻将进入了奥运会的表演项目的话，你支持吗？如果支持的话打个一好不好？而且大家就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刚刚打开这个直播的平台收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我们正在给您分享的是麻将即将就是在申请， 正在申请进入 要进入 北 京冬奥会的表演项目这样一条新闻。如果是听到这样的一条新闻，您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看到雪儿说她来了，欢迎雪儿。 欢迎雪儿。 其实说实话，我个人是觉得麻将不仅仅考的是一种技术，它同样有的时候其实是检测的一个人的人品和他的为人。因为你知道麻将桌上是很 着急是吗？ 是很能看得出一个人的性格的， 尤其是有的时候是大家有点小小的娱乐的筹码的时候。 在我们贵州有一个老话，有一句老话吧，叫做看女婿要从桌上看。 就是从哪 张 桌上看， 就从台桌上看。 哦，我们现在都是从酒桌上看， 然后从酒桌上看，从饭桌上看嘛、嗯。然后从牌桌上，真的很能够看得出一个人的为人。我真的亲眼看到过那种，就是我觉得 丈娘，然后的这叫什么公公、嗯，然后女孩和她男朋友去打麻将，最后分劳燕分飞的是吧？ 不是，真的，我亲眼看到，还看到过一个男孩，就情商为人巨好、嗯，然后就真的是在麻将桌上把他的就是那个丈母娘和他的那个、 哦、惹急了， 就是不是就是搞得服服帖帖的，很厉害。 哦，给丈母娘喂牌是吗？ 不是，就是不是简单的。 哎呀妈，您又糊了呀！怎么回事儿呀妈？真的，我真的是没有算到，我以为您会胡四七筒呢。妈妈打得真好。 像你这就太假了， 过了 你知道吗？过了、 嗯。好吧，继续说这个麻将这件事情哈、嗯，还是有点小小的兴趣，想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之前呢，这个麻将呢还用过一种基于大数据的复式赛制，嗯，即同等牌力系统，在网络竞赛当中推广。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同等牌力进行复式比赛的好处就是，就算有10000个人打牌，他拿到的牌是不一样的，但是牌力是一样的，杜绝了网络作弊的问题。但是牌力这个概念我其实不是很理解，我觉得可能就是算出来大概的那个、嗯、你没有拿到很多大招吧，拿到大招和小招之类的这个成分或者是程度是差不多的。嗯。有一个小小的数据啊，中国有多少人在打竞技麻将？ 多少？ 中国在打这个休闲麻将的人数，我觉得根本没法统计。 就全国吧。 就全国吧，是不是？但是 除了 有多少人 嗯 在打竞技麻将呢？曾经获得2012年重庆世界麻将锦标赛季军的一位先生表示，即便算上水平参差不齐的大爷大妈，竞技麻将在中国大概可能也只有10000人左右的群众基础。嗯，而且几乎不存在职业竞技麻将选手、wow、因此无法维持生计，所以竞技麻将还是没有那么的普及啦。在中国目前国内的竞技麻将比赛一年至多有10几场，冠军的平均奖金大概只有2000元左右，那除去旅费，竞技麻将选手几乎无法从比赛奖金当中获利、嗯、而主办方靠收报名费一项就几乎可以维持成本甚至盈利，所以说就是竞技麻将比赛在目前国内的这个商业价值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嗯，大家可以想想要不要去办个竞技麻将的比赛。 哎，我还想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找一找周围 有？要不要？你的鬼子话都快要出了噻！ 我说我们要不要找一个就是打麻将打得好的，参加职业选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嘛？ 你认识参加职业选手的麻将选手不？ 我把我妈培养一下吧。 于妈妈患幼老阿姨，在节目多次曝光之后，终于要以麻将职业选手的身份来了。 我妈真的就是职业麻将选手。职业麻将选手 有多职业？ 职业到他给我讲人生哲学，都拿麻将做例子。 怎么来的？ 他在跟我说，他说像这种牌不要做打牌，为什么？人生就像回锅肉，打一棒是一棒，有肉吃就行。 哇，就是不要轻易做大牌是吗？你妈打牌的规矩 没有？我妈打牌的规矩是，就是她说，就是你不要硬去做某件事情、哦、你要顺势而为， 就是你拿到的是什么三个三筒、嗯、然后4个4筒三个四筒3个5筒，然后还非要打13不靠， 对 是吗？ 嗯、哦、就是不要打烂了手上的一手好牌， 明白了， 也不要把自己手上的烂牌当成黄金牌来打。 嗯，不要强求，是不是？万事都可以看出人生哲理了，你妈妈好厉害哦。 对， 嗯，然后这个麻将大赛呢，其实在国际上的比赛的状况就会好很多，比如说在国际上一年一度的世界麻将大赛奖金非常丰厚、嗯、冠军是多少你猜？大耳胆子猜。 10万美金。 好，60万欧元。 那比我猜的多。 多很多啊。 60万欧元差不多就是400多万，将近500万人民币了。 是的，就是一年一度的世界麻将大赛。 OK、嗯。 亚军呢也有20多万欧元。比如说日本啊、嗯、德国、法国、丹麦的麻将实力都非常强劲。尤其是法国近年来在世界大赛中取得的包揽世界前三的成绩。亲爱的朋友们，世界麻将大赛法国人包揽前三。 法国人包揽前三米了噻， 法国人包揽前三米噻，中国人哪里认得了嘛？ 你看朱古力都说了，说大早上的就说吃麻将，多。 你要不要加点涮羊肉呢？好不好？麻将烧饼加涮羊肉最配了，再给你来两瓣糖蒜。 他说了一会儿说德州吧，蘸着扒鸡，应该就可以当早餐了。 都是吃货。 嗯。 的确是，就中国的麻将历史很悠久的，但是若是论这个竞技麻将近十几年来发展，也就是十几年的事情。 嗯， 然后并且中国的这个竞技麻将圈50岁以上的大爷大妈级别选手在80%以上。 嗯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大爷大妈如果培养了这样的竞技麻将的一种习惯或者是娱乐项目的话，又何必一定要去挤广场舞呢？对不对？ 嗯， 你说打竞技麻将多酷啊，还能全国各地的到处旅游旅游，参加参加比赛，然后比赛的时候还能锻炼锻炼心态， 哎， 对不对？ 我觉得 反正咱又不是要拿什么大奖， 咱们这代人以后打麻将的时候可以往竞技麻将的方向发展， 对呀， 或许还能为国争光，然后拿个比赛冠军，然后弄点奖金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咱们父母这一辈可能还是有点难度，因为他们就是对麻将的理解其实是有比较强的地域限制的。就是四川的阿姨和贵州的阿姨和北京的阿姨和山东的阿姨打的麻将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可能也并不想换一个打法，也并不想往竞技方向去转，对不对？但是我跟你最后再透露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细节，特别特别有趣。刚才不是说了很多国家，很多欧洲国家打麻将的实力都非常强劲吗？法国还拿过世界麻将大赛的前三名什么之类的。 对， 你知道他们其实除了那个他们的那些打牌的术语，他们的吃用的是咀嚼的那个单词 chow， CH， 它不是 EW， 是 OW。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个单词哈。然后但是其他的像什么胡啊碰啊用的全都是汉语的音译。 对，你看刚刚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福问了，他说外国人打的麻将是不是要刻成外文啊，脑补一下。不用哦，外国人打的麻将的那个刻的字儿就是麻将本身的那个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而且其实我和外国人打过麻将。 哇，真的！ 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还教外国人打麻将，然后经常就是出牌就是 four strikes， 然后另外一个人three circles， 三个圈是吗？ 就对，三筒 、 然后打的是四条，然后那个胡吗？胡就是 胡， 就是胡，然后碰就是碰嘛，都是音译， 所以你是贵州在英国的麻将推广大使。 我当时推广的是四川麻将，因为在英国四川人还是比贵州人多一些。 对，贵州麻将还是稍微的有点点难度。 对， 但是你想，我就真的觉得那些歪果子儿，然后真的去打麻将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外国人当然是啊。 我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眼这个图片哈，这个就是几个老歪外国人在围着打麻将的这个场面。这个画面其实你仔细看的话就能看到，他们打的牌就是咱们中国的那个麻将，上面非常清晰的显示着六条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看过一部电影叫 Arrival 降临吗？ 没有哎。 他讲的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外星人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特别高等的高等生物来到了地球上，然后大概在每一个大洲的一些标志性的地段都有一个悬浮着的很大的一个飞船，然后呢人类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开始接近他们，然后到他们的飞船里面去了，然后就开始各个国家开始用他们的方法去研究这样的外星人。然后我就听到那个美国那边就传说中国用的是一种他们完全不能够理解的东西，然后这个女主角就说是不是Oh, so Chinese understand them through mahjong. 然后我在讲麻将是吧？ 麻将。 他说 ，This is a kind of game like Chinese people play, like mahjong. 然后你知道外国人发麻将，他们就发麻将。对，然后就特别特别可爱，在那边就讲说中国人怎么样通过筒、通过条、通过万，来理解外星人的文字系统，因为当时是要破译外星人的文字系统嘛。然后我就发现国粹就是国粹。这肯定是国粹之一嘛，对不对？ 肯定是国粹，麻将一定算是国粹，对不对？ 之一嘛， 那个叫什么？那个电影？ 降临。 降临就是麻将的降， 就来到。 我以为是麻将的降，然后 不是，他说的是来到 那个 来到的意思 ，arrival 降临。 好，我看过一部电影叫《雀后》。大家有印象吗？一部叫《雀后》的电影，好像是那个陈小春的媳妇儿叫什么来着？ 应采儿， 应采儿演的好像是，然后他里面演一个就是很会打麻将的女生。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情节是，他本来想来什么牌干嘛，但是来不了，然后就开始就是碎碎念，然后跟麻将培养感情，什么我是很爱你们的，你们每个都是我的小宝宝，来一个三条半之类的这种。然后后来这个有应用到我打麻将的方式上面。 哦，真的吗？真的吗？ 我的时候会默念，我想要一个五筒，我想要一个六筒，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的，真的。好像还是看运气。 对，那在我们这个时段的 不多的时间里面，还不要要不要再分享另外一条资讯 啊？麻将打了很久了，是不是？ 是。 那好吧，那给大家分享另外一条关于首付的资讯吧，因为我觉得首付这件事情，大家还是多少会有关注的。 好的，我们还有三分钟。 是的，七月下旬的时候呢，正值年终财报季，那几个科技巨头公司，比如说 Facebook， 然后亚马逊，然后 Netflix， 还有 Google 以及微软的最新一期财报都是亮相了的。苹果公司的财报也将于下周揭晓。那从财报数据来看呢，几大巨头表现非常优异，盈利呢基本超预期。然后看看谁是这个首富好不好？ 嗯， 啊，算了，好复杂呀。就是基本上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这个总结式的资讯，那就是亚马逊的 CEO 本来是当了这个首富的， 嗯， 但是他只当了几个小时的首富， 嗯， 也就是美国时间的上周三，亚马逊的市值首次突破了$5000亿，他的掌门人贝索斯身价直逼比尔盖茨。周四开盘之后，股价大涨1.3%，到$1066。根据福布斯网站全球富豪实时排行榜的这个财富统计，他的个人财富到达了$913亿，终于超过了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的$907亿，第一次坐上了全球首富的宝座。 嗯， 但是呢。就是他的亚马逊的确是属于今年的股价持续上涨的一家公司，然而他的股价盘中下跌了0.65%，收盘价是$1046。盘后呢，发布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公司实现营收$380亿，净利润比较少，所以他就从这个首富的位置上面掉下来了。 嗯， 就不管怎么样，当了几个小时首富了。你觉得首富这个位置，世界首富？听起来是不是普通人特别有吸引力的一个四个字？ 哎，而且我觉得世界首富是不是比尔盖茨当了好多好多年了？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他真的是每一年好像基本上都是觉得他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是的， 嗯， 好厉害啊！ 很想去看看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很想，是不是？ 嗯， 哎呀，好吧。然后基本上呢，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快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世界首富的消息，但是呢，主要是因为聊了麻将。 但那个新闻很有意义了，对不对？ 很有意义，是不是？ 因为如果他真的能够进入奥运会，成为一个比赛项目的话， 嗯， 我觉得能够真正的推动我们的休闲娱乐向职业竞技的发展。 嗯 嗯， 也希望咱们的中国的这个打麻将的方式，就是喜欢打休闲麻将的叔叔阿姨，依然可以从麻将当中得到乐趣。 当然。 然后，如果是年轻人，希望通过麻将变成职业竞技麻将选手，然后将来参加国际比赛，然后为国争光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发展的小小的方向。 当然是啊， 嗯， 而且还可以开，比如说麻将的培训室， 嗯， 让大家能够提高麻技，对不对？ 是的，麻技好棒哦。嗯， OK，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的内容。一段音乐过后，我们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嗯，送大家一首李克勤的《天梯》，待会儿见。 如冬天欠电又双手拥抱，可跟天对赌，无论有几高，骤雨绝路，隔绝尘俗，只想要跟你可重路，来跨出那地图，不需好步都，只想你好，能共你沿途来爬天梯，不用忌讳，纵需流言全可。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失去我一切，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泪，谁理登不登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碎。几多对，能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顺遂。徒 近一生美国旅。前方仍然大雾，无悬崖或海边，也许永不知道能相恋到白头，一起界路不跟天斗高。 北京时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吵一吵，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进来了，特别特别开心，认识很多新朋友，而且我叫做霸道小家军风豆的还关注了我们，谢谢 谢谢。大家好，我是只要大家关注我们我就开心的水水。 大家好，我是只要大家不关注我们我们就生气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只要大家不关注我们就会被珊珊打的水水。 大家好，不管大家关不关注我们都会打水水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要走了的水水。 大家好，我是在等水水走的珊珊。 OK， 但是不管走不走，大家都要关注我们，好不好？而且大家要知道，不仅是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是 FM 98.2 AM 927。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推送，或者是在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观看我们的直播。 对，你不要管982魔力工厂能干什么了，先关注， 先关注再说。 你就会发现了，好不好？ 然后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两个深度的直播平台，分别是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来关注，然后呢在北京时间搜索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希望大家可以记牢了，万水千山总是情，点个关注行不行？看到了樱桃说了， S 樱桃说我也关注了，欢迎你哦，你是第一天来对不对？希望以后可以天天见到你。 但是樱桃好吃吗？ 樱桃好吃啊， 很好吃对不对？ 你竟然问出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问题。樱桃不好吃吗？ 你吃的樱桃是那种 cherries， 就是那种车厘子，还是说中国的？ 当然是中国的樱桃啊， 红色的那种樱桃。 对， 对 吧？ 车厘子，车厘子就是车厘子，怎么能叫樱桃呢？ 车厘子就是国外的樱桃呀。 这怎么样，它是国外的樱桃啊。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奶奶家就有一棵大大的樱桃树啊，然后每到樱桃成熟的季节，我就会去树底下坐着等吃樱桃的。 你就会去数樱桃，一颗樱桃，两颗樱桃，三颗樱桃， 四颗樱桃，五颗樱桃，六颗樱桃，七颗樱桃。就是大家不知道，就是学播音主持的有一个顺口溜，什么过出东门过大桥，提着杆子去打枣，一根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九个枣，八个枣，十个，怎么？ 这个是练气息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 就中间不能换气。 没说要换气啊，咱俩比。 好啊，来， 从一数到十，然后再从十数到一，对不对？ 对， 嗯，大家会吗？会这个的话，在这个收音机前或者是直播间里跟我们一起啊，预备。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人工智能嘛，这肯定是 人工智能 不会的，因为人工智能不呼吸， 人工智能一定会念很久， 它不呼吸， 对不对？ 嗯， 来吧， 嗯、 预备，走。出东门，你干嘛呢？ 一个一个来呀、 啊。好， 嗯， 为什么要一个？什么叫一个一个来呀、 啊？就是看谁换气了呀。 哎，不对啊，一起比呀、啊，这样时长才是一样的呀，要同时朗诵。 对，我知道，但是这样就看不出谁换不换气了呀。 可以呀、啊，可以同时监督啊。 好好 如果是我语速很快的话，你不就亏了吗？我是怕你吃亏，这孩子真的是操不够的心呢。 好，来， 预备。 出东 门过大 桥， 对面看 大 榕树 早， 拎着 杆 子 去 打 枣， 一个枣，两个枣， 红的少， 好，还有这 个 呢， 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出东门过大桥，就是这样的呀。 这个其实不难，我觉得。出东门过大桥，拎着杆子去打枣，大枣什么什么什么不记得字。 好了好了好了，嗯，我们赶紧进入翻滚朋友圈的内容 的、 嗯。那今天呢，我们是在下一个时段当中请到了一个很厉害的艺术的策展人， 是 也是一个画廊的合伙人，叫做傅晓东， 嗯， 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现在人工智能都已经在艺术方面的应用了， 过分了， 嗯 嗯。 但是在之前呢，我还是想给大家稍微稍微的讲一讲现在关于人工智能的情况。 嗯， 其实大家现在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已经非常的多了啊， 嗯， 然后呢，我在今天其实是想讲一些细节，或者是大家可能会忽略掉的地方， 嗯， 就比如说大家一直都觉得说人工智能可不可其实就可以约等于说，比如说我在家里我用手机来控制我家灯的开关， 嗯， 然后呢，我用声音来控制什么， 这算是智能家居， 嗯，对，但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其实实际上是更多的讲的是一种算法， 嗯， 或者是已经是形成了一种系统，一种矩阵， 嗯， 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在美国 Netflix 就是一个电视网络公司， 是的， 它已经可以通过一套就是关于你观看习惯的算法， 哇， 来间接的控制你的睡眠时间了。 哇，怎么控制啊，好可怕呀。 其实简单上来说就是排序非常重要，第一个被推荐的视频内容容易被点击播放，所以 Netflix 设计师呢就是解释了他们的这一套算法是根据他们对于你平时的点击的一种统计，应该是基于 我觉得咱们这样好不好，咱们可以先抛给大家一个问题， OK， 就是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接触的你觉得是人工智能的有什么事情，比如说 对， 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资讯，然后他那个资讯里面推荐了各种大家可以使用的人工智能的东西，你觉得智能扫地机器人算是人工智能吗？ 算啊， 对不对？ 算， 然后我就下单买了一个。 是那种就圆的， 圆的那种。 哎，大家有吗？如果有的话，打个一好不好？ 好，对， 就是那种圆的，自己会在家里跑， 是， 然后碰到墙，它就会自己拐弯那种。 对， 对， 对。 然后你知道我去下单买那个智能扫地机器人的时候，发现如果你加一部分钱，可以给你一个套餐包，然后它那个套餐包加了另外一个智能机器人，那个智能机器人是做什么的呢？智能擦窗机器人。它那个智能擦窗机器人呢是一个就还是粉红色的，很好看，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没有买、 嗯、 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方形的，然后你需要拿一个类似东西什么东西吸盘吸在窗户上面，然后把那个智能擦窗机器人也吸在窗户上面， 嗯， 然后呢我看很多评论大家都说擦的倒是挺干净的，就是它擦的时候一直担心它会不会掉下去，擦的是外面。 哎，但是它不会有一个绳什么的，就是直接系到里面的 那个头上吗？没有，它有一个绳是系在，就是类似那个吸盘儿，还是吸在玻璃上的。 嗯， 啊、就是它还是不能保证，就是不能有一个类似那种用床单系着，然后系到你家床腿上。这种就会觉得好像永远不会掉下去，我看大家就会担心它掉下去，然后我有点小小的很恐惧的感觉。 那除了擦地、嗯、擦窗之外的机器人大家家里现在多了吗、嗯、比如说电饭煲现在基本上也算是一个半个机器人了吧， 真的假的？ 就是各种预定，然后远程操控，然后好像是说你把米放在里边，然后泡上水，然后比如说两个小时出门以后你可以用手机去控制那个电饭煲、 哦、 是真的吧？ 我不确定，因为我不做饭嘛，但是我觉得应该这个实现起来还是蛮容易的，以前它定时就很好用啊，比如说把饭先泡进去，然后定八个小时，八个小时之后开始煮。你提到电饭煲，我想起了永远放在电饭煲旁边的那个微波炉。 嗯， 然后我要跟你分享一张图片。 你有看到吗？你就笑。 我有看到哆啦 A 梦是吗？ 你有笑，你就笑什么笑啊？这不像，这像海绵宝宝吧？ 就类似吧，就是一张笑脸。 给大家看一下啊， 嗯， 说我把微波炉竖起来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微波炉竖起来，好像真的还蛮像那个海绵宝宝的大笑脸的。嗯， 对， 嗯，那大家到底接触过什么样的人工智能？也欢迎随时给我们进行分享了。这个时段呢，水水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资讯。如果你对人工智能比较了解的话，也欢迎随时给我们进行互动了。 没错，那其实实际上我今天关注到的很多的就是人工智能的资讯，都可能是比较细节的一些方面。比如说一个叫做 Harris 的人，他之前是在谷歌工作，然后从谷歌离职以后，他专门的成立了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叫做 Time Well Spent。 嗯， 就是有意义的去花你的时间，提醒大家，对，然后提醒大家在使用现在的互联网服务当中，要学会让自己的注意力不要过度的被互联网所占据。那前一段时间呢，他建议大家把手机要调成灰色，说这样可以降低人们看手机的次数， 哦，真的吗？ 减少对于手机的依赖。 就是把那个很亮很亮的手机屏幕统一调成灰色嘛？ 对，调成黑白的。 为什么可以减少？就是一种研究显示。 对，研究显示。然后他说他在大西洋月刊当中发表了评论，他说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人们已经为同样的服务花更多的钱了。 嗯 嗯，所以其实实际上关于人工智能是有两派的说法，一派是他们认为人工智能会威胁到人类未来的发展。这个就是想法的就是比较坚定。 你知道前一段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留言，其实可能应该不是真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的，说这个Facebook 关停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研究，因为他们发现有两个机器人在用自己的语言对话。 哦，真的吗？ 但是后来又有这个辟谣的说法，说是机器人系统产生了乱码，他是在胡说八道。所以他其实可能并不是这个产生了自己的语言，他只是在胡说八道而已。 对， 嗯， 其实实际上这两派说法当中，就是比较威胁论的这一派的说法，他的那个就是持有者吧，是特斯拉的老板，是马斯克。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其实实际上就是比较能够乐观的看待这件事情的是 Facebook 的老板，就是扎克伯格。然后他们两个现在就是目前在这个一些 live 就是一些对话上面，经常会吵得不可开交。然后呢，两个人就真的是没有办法说服对方，你知道吧？然后经常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马克伯格这边说，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光明的未来，然后马斯克他其实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毒舌的人，他就会经常说，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一看吧，看看人工智能都做了什么。 哎，咱们问一下大家吧，问一下在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对人工智能是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是觉得充满了期待，然后充满了希望，希望所有的这个科学家，然后顶级的企业家都出钱，咱们抓紧时间去研究人工智能，然后解放人类的双手和劳动力，然后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的话，你打一。但是如果你也觉得研究人工智能咱们应该慢慢来，甚至有可能会给咱们带来最终的一个伤害和反噬，干脆从现在开始就不要研究了，抱着一种稍微的不太支持的态度，你就打二，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的态度，不知道水水你是什么态度呢？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咱俩是好乐观的人的。 因为说实话，就是大家可能首先担心的第一个问题是人工智能会不会抢走你的工作，这个当中是有很多的民调是在做这样的一个调查。然后其实实际上有很多派的说法都在解释说，为什么人类的工作可能不会被人工智能抢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比如说劳动力分配和时间分配上，可以非常有效的去避免人工智能代替掉人工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这个我一点都不担心。 对，就比如说比较乐观的比尔盖茨在一次就是访谈当中表示，他说机器人自动化也应该收税。如果一个人类工人按照收入征税的话，比如说所得税、社保等等，那机器人就可以按照同样的生活量去工作量去征税，那世界需要的同样的商品和服务， 就是咱们干活是拿钱让他交税，机器人干活不需要拿钱，直接交税，是吧？ 对， 就是他们的那个管理，他们的那个拥有者 就是他们那个工厂的所属者是要负责交税的，因为我使用了机器人而没有使用人工，然后我要交税来养活被代替到的那些劳动力，在整个社会的那个资源分配来说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就按照这样比较乌托邦的想法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呢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说，这样解放了劳动力可以给老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同时也减小阶级差距，然后同样的是能够关怀到特殊儿童。但我在想这个想法是不是有点太乐观了啊。 有点太乐观了。大家的想法的确是你看大多数人呢好像真的是争论不一。 对啊， 因为就没有那个什么2222111这种，都是1212122这样的说法。你看比如说 Verona 然后还有雪儿打的是二，他们觉得持有一种比较保留的态度，但是像华人投资啊还有 Boy 123就觉得很支持，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发展这个人工智能。彼得洛夫小狼说，人工智能以后人都会穿个翅膀在天上飞哩。 其实也是有可能， 他有种贾平凹的语气，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就在天上飞哩这种感觉。 那我和珊珊其实是门外汉了，在今天8:30到9:30的时段当中，我们是请来了一位经常和人工智能打交道的策展人，然后是傅晓东，然后呢，他会和我们多聊一聊他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因为在他看来，人工智能肯定和我们理解的不一样了。 是的， 因为我们毕竟是从新闻里或者是从一些文章里读到， 我们是从不智能的人的角度去理解人工智能的。 对，然后他是真的是和人工智能合作，现在在做艺术。 哇，好棒！ 那天碰到他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非常 amazing。就请他过来。那一会儿我们从8:30开始聊。 对， 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赶紧的给大家去普及一些关于人工智能的知识。就比如说，各个大家，特别是在比如说科技和科学领域的大家，其实都有发表过对于人工智能的一些想法，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比如说，斯蒂芬霍金他说，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会终结人类。 哇， 第一句话就是定调了嘛。 霍金呢、 就是、比较悲观派的。 霍金 对 吧？对，我觉得霍金上了年纪之后发表过很多蛮惊悚的言论。 人老了是吗？ 没有，霍金自己讲的，霍金还预言了世界末日呢，他预言的世界末日也很近了呀。 对、他说，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停一停，把研究从提升人工智能能力转移到最大化人工智能的社会效益上面。然后亚马逊，就是亚马逊创始人，就是你刚刚分享那个当了 做了几个小时全国首富的， 全世界首富的，那他叫做杰夫贝索斯， 对， 他说为了保持公司活力，你得做出又快又好的决定。那速度在商业里面是很重要的。再说了，一个快速的做决定的环境也更有趣。他是这样来解释人工智能他的想法。然后创造了非盈利的人工智能组织 OpenAI， 它其实实际上是一个有一点持那个威胁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组织。 科学家吗？ 对。然后埃隆马斯克他说，我们会给你们一直敲警钟的，在大家看到机器人在路边随便就把人杀了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人工智能，因为这听起来太不真实了。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危言耸听，或者是听起来好像有点天马行空。但是这个人他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对科技非常了解的人。他应该不会是那种随便说说而已，应该是要经过了一番思考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因为毕竟他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大型的非盈利组织的一个领导人了。 但是其实我很感谢各种不同的声音和论调。就是其实有争论的话，大家才会真正的从两派的观点当中找到一个非常折中的，然后比较健康的、比较稳妥的道路去慢慢的发展。 没错。 对对。 那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百度的人工智能的负责人吴恩达，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未来也许会有杀人机器人竞赛，但我现在肯定专门研究不邪恶的人工智能，就像我们现在不会担心火星上的人口过载问题一样。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机器人杀人这个问题太远了， 对对对 对, 对， 就不应该是现在思考的问题。但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论调不 OK。 OK， 那一会儿我们还 会继续讨论。对，这个论调会让有点害怕，对不对？有一种就是我自己在慢慢的往火坑里面走的感觉。 对。然后 Google 的创始人布林他说，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信息都连接到你的脑子里面，或者连接到一个比你更聪明的人工智能的脑子上，那你肯定会比现在更好。会吗？我觉得这个逻辑好像有点 不是很说得通，哎， 对， 不了解，就是所有的信息都连接到你的脑子里， 嗯， 那如果我是一个邪恶的人，嗯，或者怎么样呢，对不对？好，来接着，然后 Facebook 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他说，当我听到人们说人工智能会伤害到未来，伤害到人的时候，就会想起科技总是不为科技总是可以为善或者作恶，为善或者作恶， 嗯， 你得小心处理， 嗯， 小心打造它， 嗯， 小心处理它， 嗯， 这是一个比较工具论的说法了， 对， 嗯。然后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说，人类有一个来自进化的通用学习的算法，它运行在一套极其缓慢的计算机上，储存空间也十分有限，我们必须使用嘴这种滑稽的工具才能够向其他的就打引号的计算机传输信息， 嗯， 它就是在用这样的一套算法的这种方式来解释人类的思考和交流的这个功能， 嗯， 然后从此呢以说明人工智能为我们效率的提高所做出的贡献， 嗯，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人，他就是从零到一的作者，是硅谷非常厉害的一个投资人彼得蒂尔，他说了，他说如果我们有比人类更强的人工智能，那就像是外星人来地球了，外星人来了的时候，我们肯定不会问他，哎，你要不要帮我们搞一搞我们的经济，你肯定会问你们是不是来杀我们的所以这是有些关于人工智能的来自各个科技的企业的大佬们的说法，还有关于科学的研究者们的说法，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嗯， 那所以说从零到一那个作者比格迪尔对吗，他也是有点点对人工智能发展持保留态度的， 持保留态度的， 因为他会觉得如果真的发展到比人类强的那一步那个地步的时候，机器人会对人类产生威胁， 对 生存产生威胁， 产生威胁，对，那刚刚跟大家说了 Netflix 已经就是计算了一套关于这个点击率的就是算法， 嗯， 这个其实实际上已经是很多就是网站在做的事情了啊， 嗯， 然后人工智能其实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会产生不同的作用，比如说 Uber 这样的一个就是用网络来实现叫计程车的这样 的 一个公司， 嗯， 它其实实际上在之前出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它计算出的新的算法会造成比如说我家住富人区， 嗯， 你家住贫民区， 嗯， 我打车到同样的地方同样的距离就会比你贵， 嗯，啊，是吗？过分了吧。 对，然后另外就比如说他们会计算出去医院的这样的订单，他们会计算出更高的价格， 啊， 因为他们发现人们如果要去医院，那 就不太会在意这 个价钱，因为可能就会处在比较紧急或者比较焦虑 的 心情当中。 是的，是的，你说多少钱多少钱吧， 嗯，然后这些都是人工智能的算法再给大家带来的一种， 我的天， 一种生活上的变化。当然了， 我就不喜欢人工智能了，你知道吗？ 因为这样的话，我也会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混淆。 它是去富人区的话，打车会变贵，对不对？ 就在富人区打车会变贵。 那如果是穷人在富人区打车呢？ 不知道。就不知道它是通过你本身的 profile 来算，嗯，就是通过你本身的那个账户信息来算，哦，还是通过你打车的地点来算， 哦，嗯， 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会不会有概念上的混淆啊，因为可能就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是不是一回事，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嗯 嗯， 一会儿可以问一问我们的嘉宾， 嗯， 我觉得嘉宾在旁边都快要疯掉了，哦，OK， 那在节目的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比较细节的内容， 好， 比如说其实实际上在零售业已经开始运用AI， 特别是人工智能，就是特别是人工智能给他们的这个销售去做出一些就是预算或者是一些算法上的改变， 嗯， 嗯，就比如说人们看到的各种的价格牌在不同的地区和时段， 嗯， 现在已经开始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微调了， 嗯， 就比如说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它的计算算出一个地区的油价是不是应该在几个小时之内会有一些简单的微调， 哦， 所以说如果是人工智能这样的算法运用到 什么情况下油价有可能会在一个小时之内进行简单的微调， 就是人工智能可以有一套复杂的算法， 哦，嗯， 让比如说口香糖的价钱， 嗯， 在不同的时段产生不同的价格， 嗯， 也就是说以后我们的价格系统可能不再是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系统， 定价的方式，对不对？ 而出现在短时间之内的微调了。 它基本上还是属于去考虑一个供求关系的曲线吧。 对， 就比如说这个时候在这个地区油的这个需求量突然变大，它就会把油的单价提高。 嗯，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趋势。 对， 嗯， 但是可能这个跟法律法规方面 还是要有一些契合度， 对的， 和一些配合度。所以人工智能在这方面还是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到目前用到生活当中，可能还是咱们生活中非常熟悉的扫地机器人啊， 对， 然后这些其他的顶多接触到可穿戴设备，然后或者是什么体感那个游戏，然后 VR。这对咱们来说可能就是生活当中能够接触到的比较高的智能化的一些设备了。 对， 但是刚才水水分享的一些让我觉得有点小小的害怕，就觉得将来比如说人工智能可以渗透到这么多方方面面，甚至会影响到你这个地区加油的价格，然后打车的价格，然后你去医院的时候打车的价格，我会觉得目前为止这个生活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画像， 是吧， 就不太可以想象。所以我觉得待会儿也可以好好的跟咱们嘉宾聊一下，因为他跟人工智能应该是对咱们来说了解的程度要深刻多了。 没错，那我们也是请到了付晓东，在下一个时段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人工智能的消息。那在翻滚朋友圈最后呢，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一个节目，那就是人民之托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代表访代表，从今天开始要在我们的电台开播了。那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将会对话市人大代表魏爱民。那为了反映近十年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北京的实践硕果，展现北京市人大代表的履职风采，讲述他们倾听民生的动人故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人民之托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代表访代表。那节目呢是由北京市第13届第14届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主持。那8月3号的15点到15点半是首期在北京人民广播，然后北京时间一直播等是视频直播的平台，北京市第13届第14届人大代表北京当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著名律师魏爱民做客演播室，那与主持人王秋是共同的去诉说了他的故事。 是的，其实这个节目真的还是挺有创意的，因为他是代表访代表嘛，节目样态非常有新意，而主持人王秋呢是我们北京电台总编辑，作为一名从业30多年的新闻工作者，有着非常丰富的采访和主持经验。那另外呢，除了这个新奇的节目样态之外，生产流程也是特别有趣的，因为北京电台是抽调了30多名骨干编辑记者，组建了一支业务能力过硬的团队，进行了团队化的运作，打造一个精品的访谈节目。那另外呢，这个节目还是通过视频、音频、出版物等多种形式全媒体传播的，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关注，后续呢将精编精简为音频版，在北京新闻广播议政论坛、北京城市广播7点半到晚上10点展播，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了。 7点半到晚上8点可以关注这个节目。 好的， OK，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段当中将和付晓东一起和大家聊一聊人工智能。一会儿见。 是的，关注人工智能的话要来了，送大家一首 Superwoman， 拜拜。 Table， 一夜都没睡，但我不成不知清醒。我早餐准备了你爱吃的东西，这次换我等你杯咖啡的香味叫醒。想要找回每天早晨对我微笑着的你，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甜蜜？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 往下紧紧靠着彼此，只求夜深一点。有多久没有好看你，只是认定了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回头，都有你的笑容。是我忽略了你也会有想要哭的感觉，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这个时段抱着一颗学习的心，想知道人工智能和艺术能有什么样连结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在这个时段打开耳朵、打开嘴巴，好好问问题、好好听讲解的水水。 嗯，要提醒大家了，我们是个可以看的广播啊。作为一个广播呢，大家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或者 AM 九二七来收听。那作为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有很多通道可以看到我们。首先，请记住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了，还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另外呢，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主持人在直播间里的画面了。 嗯，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空间站画廊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策展人傅晓东，来和大家打个招呼。晓东， 嗨，大家好。 嗯，这是晓东，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晓东了。晓东，你可以仔细看自己在这儿， 好， 但是你看你的镜头就好了。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从直播平台上直接看到晓东的样子。 晓东，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在一个画廊的开幕式上，然后当时呢，就是那个画廊办的那个展览，就是他经常合作的艺术家是双飞艺术中心，对吧？然后呢，当时他们就是用很多就是让我觉得很有趣的方法在创作艺术。然后和晓东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了解到他现在就是艺术创作的方法论已经来到了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能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和人工智能之间的一个合作的关系，或者你和它之间的一些生活当中的接触吗？ 对， 是这样的，就是大概从2001年底然后到12年初呢，就是我开始在艺术圈里发起了一个活动叫第八日，这个是艺术家访问科学家实验室的一个活动。那么就是大概是做了四年的时间，我们跟果壳网来合作，就是敲开了各种著名的艺术家和实验室的大门。当时去了20多个学科，然后组织这种艺术家和科学家之间的讨论对话，然后活动参观这种跨界的活动。 艺术家和科学家能对话啥呀？能给我举个例子吗？我真的特别好奇，因为果壳网我知道是一个特别知名的类似那种科普网站嘛， 对， 很多科普的知识都是从果壳网的文章出来的。 对对对。 但是艺术家和科学家能对话啥？ 非常的多。实际上当时我们第一场去了北大的生命科学院，然后他们的系主任苏杜莫日根实际招待了我们，然后当时做了一连串的小讲座，我们每个活动大概是3-4个讲座的集合，然后再有讨论和密集的交流。那么一共做了20多个学科，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包括我们去了核电站，核电站还专门为我们开了一次堆，就是现场的做了一次小型的核反应。 哇， 然后等等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学科。那么就是做了四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实际艺术与科学跨界的这个已经在艺术圈里见怪不怪了，甚至各个美术学院都开了这种课程。就他觉得要请艺术家到美院里来上课之类的，就是 请科学家来， 请科学家， 对，请科学家，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大众，就是或者说整个艺术界都非常感兴趣，或者说都比较 比较常态化的一种形式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迅速的，就是我觉得这速度之快简直是无法想象，因为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几乎没有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人不让之事。 对对对对对。然后一开始做的时候就像是一个炸雷劈到地上一样，就完全没有过。然后我的感觉就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然后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飞出来了。因为每一个学科就像打开一扇大门一样， 是的， 就是就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新世界。那么后来呢，就是实际上也是最近了，就是今年开始我们在跟那个微软合作，就是我们在合作一个叫造图计划这样一个项目，就是人工智能与艺术的一个项目，人工智能的艺术项目。那么也是组织，实际上和原来干的事没太大区别，就是组织艺术家和科学家不断的开会讨论，然后大家有什么样的艺术计划可以去实施的，可以去做的。但这一次我们就是闭门的会议，就是因为现在人工智能这种黑科技，就是说很多还没有见。 我跟水水可以去门里看看吧，把门打开一点点好不好？一个缝就行，你们就进去了。 对，你们私人我觉得欢迎你们来，但是目前就是实际它有很多正在进行的研究，或者说已经正在研发的技术还没有对外界公开，就它还处于一个严格保密阶段。所以呢，我们只是点对点的，就是来做这种有可能产生和人工智能做连接的艺术家。和科学家来做对应点，然后来做这样的，开始在进行这样的项目，就大家还都是挺期待的。因为实际上人工智能的应用和人工智能的研发是两块，就应用我们现在可能已经看到的很多了，刚才你们说的就是它商业化或者说普及化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它的研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烧钱的事儿，就是据我所知，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合作的那个微软的团队，他们光那个购置服务器，就是光购置服务器一天就烧1000万，你就不用说那个就是他的团队的钱。 其实就是说每个月3亿，也就3亿多呗，对吧，这个经费。 对对。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实际上真正有体力持续的用现金流去烧人工智能研发的这一块，目前全世界可能主要就是4个大的公司。就比如说谷歌、微软、苹果。就是百度之类的。就是这种，就是它最起码每年可以持续的烧10亿美金之类的， 就是不差钱， 这个量 不差钱还不着急追求回报之前能烧得起这个钱。 对对对。 但这个听起来就很像那种挣未来的钱的思路啊。 对啊， 就是我现在烧的其实是未来占领的那个市场。 是的是的是的。 和占领的那个份额。 是这个意思吗？如果商业角度来理解的话。 对，应该是，因为他们这种大的科技公司，它肯定是会对一个未来的市场有很远的前瞻性。那么实际这个研发就可以知道它的人力成本，它的学术成本，它都是一个科学家团队组成的。然后它的整个未来不可知不可确定的方向，就是实际上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非常的非常的 就是很多莫名的区域就等着我们去踏足这样一个阶段。 你在组织这些艺术家跟科学家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段对话，或者是哪个艺术家和哪个科学家产生的观点交锋，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因为目前为止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还蛮朦胧的一个印象， 比较抽象一点， 对， 是吧？ 实际非常多啊，因为每次信息量都太大了，就是都是爆棚的感觉。我就是简单举几个科学家认为什么是艺术的例子吧，就不限于人工智能。 什么是艺术？ 就是比如说当时我们在生物学实验室的时候，当时那个科学家就说他认为什么是艺术，就是他觉得在做那个显微镜下面，就电子显微镜下面，他们在观察那个线粒体。 细胞是吗？ 细胞里面有一种线粒体，你知道吗？就很长条的这个。然后呢，这个线粒体非常非常的小，只能用光的正极和负极去吸引它，然后来摆动它的位置。那他们管这个东西叫光镊子，就是用电极来吸引，太小了。然后他们用光镊子给那个线粒体打了个结儿，然后他拍摄了整个的步骤图，然后他把那图给我看，就非常非常酷，就很像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关键性的作品，就非常非常微观的世界。 很酷哎。 那么另外我再说一个更大尺度的，我们就扩展到宇宙尺度，比如说我们在做天文学的时候， 您的尺度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 真的吓坏了我俩。 就我指的是这微观是很小 范围，咱们用范围这个词儿。 对，就是在天文尺度上来讲的话，就是天文学家就跟我也很兴奋，他说他认为什么是艺术，他说他在观测那个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土星环的时候，土星环土星也有日落的时候，就日落那个土星环是有大大小小的很多那个小的陨石组成的一些碎石块的一个环，然后呢日落投在这些环上石块，那么这些石块产生高高低低的阴影，然后投射在土星上，然后他觉得非常非常的 美 、他觉得是土星最美的景色，就是像一个音乐的节奏一样，符号非常美，然后他觉得这个就是艺术。所以就是说实际上，那我们从最小的尺度到一个很大的尺度，就当然其中有很多很包括，比如说我们在和地质学家交流的时候，他觉得什么是艺术，他觉得史前时代呢有一个大冰川时代，是吧？那当时呢，而且那时候地壳的位移非常的频繁，他说当时有一条河被冻成了就妥妥的冰块，就是一条冰带。这时候 您是东北的对吧？ 对对对，是 东北的。妥妥 的 冰块。 啊，我是想说一坨冰块，就 一 坨冰带这样 的。 然后地壳位移，然后地壳下沉或者怎么样，然后那条冰河就浮在半空中 啊！哇， 就它没有断掉，它浮在半空中，然后 哇， 他觉得这个就是地质学的艺术。所以那么就是科学家他在各种各样的对世界观测的角度，就是他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大的想象力。就是 我觉得刚才讲那个冰河在半空中我都要哭了。 对呀，真的好美啊。而且我发现了小东狡猾的地方，其实实际上敲开每一个科学实验室大门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我们平时完全看 不到的世界， 看不到的东西，对不 对？ 对， 就它完全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角度去看世界。那么实际上后来我也认为实际艺术或者我们看图的时候就呈现你不同的知识体系。 好想加入这个团伙， 还蛮想的。其实我觉得可以打一个这样的比方，因为艺术家是要出去采风的嘛，然后大多数艺术家你顶多到一个大冰川，你可能就是看到冰川去采风了，但是科学家把他们带到了天上，然后带到了细胞里面，带到了地壳里去看去采风。 对，然后补充一点，其实我觉得小东他们做的会更进一步，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是采风或者是了解怎么样，他们其实现在真的是有在合作，对不对？ 对， 有真的有艺术家根据科学家提供的这个思路画出作品了， 是 吗？ 就 是 他现在和 AI 是在合作的一个关系，对吗？因为我之前听说你已经开始用人工智能有做出艺术作品来了。 哇， 已经 实际上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产出，但是我们聚拢了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艺术家和已经开始自己在探索人工智能来产生作品的艺术家，然后来参与这个项目。当然我觉得这个队伍可能会逐渐的扩大，就是也欢迎有志于研究这方面或者感兴趣的艺术家来联系我，或者说来参与我们的项目。 对，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打个一。 觉得可以画出画的。其实我可以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比如说刚才小东举的那三个例子，一个是科学家生物学家用那个光把线粒子打了个结儿，第二个作品是火星 火星环上的 一些火星环上的一些 土星 土星环上的一些光斑，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吗？一些光影的这个综合。第二个是第三个是地质学家发现的，在半空当中 远古时代 漂浮的冰河这三幅画如果是艺术家画成作品，你对哪个期待最大呢？我是对冰河或者是土星那个我也很棒，其实线粒体也不错， 都不错 对，你会就是如果让你选，如果你是艺术家，你听完这三个科学家讲完这三个场景，哪个会给你更大的灵感让你去画画呢？ 我觉得可能我不会画画哎，因为他们现在接触到的很多的那个艺术的表现方法已经是项目了 啊，是吗？ 对，就他们就会拿一个空间，然后就做 空间装置，是吗？ 装置 就真的拼成一个冰河这种感觉， 对，就是非常非常让你觉得进入到了一个空间的感觉。 那就是产生一个艺术作品。 我觉得冰河吧， 冰河是吗？ 我觉得冰河可能会更震撼一些， 特别有大自然的。 但是那个光镊子我觉得也蛮可爱的。你说人家好好待在那儿，然后你好去给人家打个结，人家都已经够小了，是吧？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个叫做彼得洛夫小狼的朋友，他问说，我可以来参加吗？他是个技术员。你们会用到技术员这样的工种吗？ 当然就是非常欢迎程序员 好，有什么方法可以找你报名吗？如果他真的想参与这个项目的话 他可以联系我呀，就是我想想， 微信吗？还是你的一个平台之类的， 微博还是什么？ 我的微信号是 FXDART， 然后在新浪微博有付晓东的微博，然后可以搜索我 小是拂晓的 拂晓的小、日遥 小， 东方的东， 东方的东，复是一个赋闲的赋， 对，单人寸， 单人寸，听到没有？什么叫赋闲的赋？ 因为你就打错他的名字啊，你打的是那个就是另外复杂傅雷的傅，你当时给我打的时候 啊，因为我不认识嘛，我不知道， 所以要给大家说清楚嘛，因为大家如果打成那个傅的话可能就找不到了。 谢谢，傅钱的傅比较重要，是不是？ okay, 不是师傅的傅啊是傅钱的傅，傅晓东。如果大家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有一己之力，有一技之长，想要参与进来的话呢，也可以去联系晓东了。 对，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大家很想知道，就比如说你经常接触人工智能，那如果是我们稍微的就是绝对一些，分成乐观派和悲观派，那自然而然的在我对你的了解当中，你肯定就是乐观派的，对不对？ 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很多对于人工智能的宣传就是都是很危言耸听的， 对吧？ 就是在我看来，因为我大体上因为接触还是了解了一些基本的常识，实际现在人工智能没有那么 厉害， 对没有所谓的什么完美的情人或者说什么威胁人类等等的，就完全离这十万八千里，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所有后来变厉害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都不厉害。 对啊， 对不对？ 就是这个还相当于科幻级别的一个 想象。我不知道有个事儿能不能说啊，但是我觉得是可以说的。就是 Google他们之前不是出过一个那个自动驾驶自行车吗？你们有听过吗？ 没有。 他其实出过一个自动驾驶自动跟随自行车，他还拍了一个片子，然后一组图片，然后是一个公交车在前面行驶，后面那个自行车没有人骑，就自动驾驶，然后自动跟着。但是后来经过披露，那个其实是一个营销手段。就那个自行车，你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它在它的车座椅下面的那个横梁是很粗的一根空管子，在拍的时候呢，他是拿很长的管子穿起来，然后还是以人力往前运，然后最后劈的时候就把那个管子劈掉。 哦，是吗？这么过分？ 这么过分？ 但是他这好像是一种就是营销手段。 OK， 就他并没有说我就研发出这种自动驾驶自行车了，它只是一种让你看到未来的可能，然后一种营销手段让你关注他们对人工智能的研究。 对， 是不是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确实是没有那么厉害的如果这么说起来的话， 实际上自动汽车不是已经自动驾驶汽车很成熟了吗？ 还是蛮成熟的。 对，然后而且现在比如说像清华的实验室，它是就是我们以前接触过的，就是它是一个脑电的实验室，就是它现在已经完全可以做到，就比如说我带了一个脑电的触发器，我用意念去控制汽车，就拐弯或者前后道啊什么的，就是它也是做了一个通过脑电接口做 的 那个人机结合。 对，我是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商业它确实是在限制科技的那种就是类似于商业化运用，可能就是说它可能在科技方面已经其实走到了很前面，对吧？ 是因为不够成熟。 是需要试验期，要需要够长。其实现在关于用脑电系统去做的人工智能还是蛮多的，比如说用你的去测你的脑电波，然后你用意念去控制什么事情，或者是检测你在想什么，读取你的文字片段等等等等。 实际这个不算人工智能，我可以插一句吗？ 这不算人工智能吗？ 对，我今天其实还挺想听小东界定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平时说的很多事情，到底什么是人工智能，什么不是？就比如说你现在在我的这里安了一个芯片，然后你可以感知到我的意念，然后我的意念是我希望珊珊原地爆炸，然后它就原地爆炸了。 嗯、好， 这个算人工智能吗？ 其实这个不算，这个并不算、啊， 这个就不算是人问的问题。 不是，这个实际上是有可 能刑法里是吗？ 实际上是有可能做到的，但是、嗯、但是这个不算人工智能，就是人工智能它还是一个。实际上就很多人问我说机器人算不算，实际这些都不算。 嗯， 就是人工智能它实际是一个软件，是一个程序， 是一个算法。 对， 对， 它实际上是比如说现在我就是举几个例子，现在经常应用的就是人脸识别。 嗯， 人脸识别这叫人工智能，然后语音识别是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是人工智能、 嗯、 但是脑机接口这个不算。 啊，对对对、 就是、 这个算是类似那种什么生命科学里面的领域的， 也不算，它实际上就是它等于说另外一套，它等于说是、 嗯、 人机结合的一种方式、 嗯、 但是自动驾驶的脑机接口、 嗯、 这个因为有自动驾驶人工智能、 嗯、 人工智能实际上它是比较狭义的，它实际主要是通过那个比如说大数据算法、 啊、 它去进行深度学习， 就跟 AlphaGo 一样。嗯，就是下围棋的时候，这个算是 很严格定义上的人工智能。 嗯，就是一套算法。 对，但当然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是在电脑里， 对对对对， 它是一堆程序。 嗯， 就是你说外面有机械臂什么的， 嗯、 这等于说是外延。 嗯， 就是 越听越害怕。 嗯， 就它是 外延，这是实体应用的一个实体。 对对对对对，这个实际上我们谈的人工智能实际都是编程，然后没什么好看的。说句老实话， 嗯、 就是。那个科学家在搭模型，然后程序员在编写程序、 嗯、 就非常的无聊。 它其实可能只是通过一个电子的设备、 啊、 因为它需要这样的电去进行运算， 嗯， 所以你能看到它这样一个其实实际上是一个能量需求的一个外化，但其实实际上它的运算和算法是在一种非常虚拟的状态当中。 对，是一个深层 的程序，你是没有办法感知到它的、 嗯、 对不对、 嗯、 其实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微软的人工智能其实研究也很好了、 嗯、 他们不是还出了一个机器人叫小兵吗、 嗯、 小兵是没有实体的嘛， 嗯、 它其实就是电脑里的一个算法，很多人工智能机器人是需要比如说一个它是用个实体是做出来方便跟大家沟通，然后方便大家去想象，哎，这是一个机器人，其实它只是一套算法，那个壳是没有必要的。是 珊珊，珊珊在另外一个节目里有跟那个就是人工智能在合作主持一档节目，然后那个节目的女主持人是她，然后另外的主持人是一个人工智能， 对，也是个女主持， 也是女主持 啊，是小兵吗？ 小兵，小兵、 嗯、哦，小兵现在是我们空间站旗下的艺术家， 是不是？小兵很会，你知道吗？你记不记得咱们那个626开播特别直播的时候，然后小兵还给我们写了诗、 嗯、 就是给他发一张图片，然后他就给你回复一首诗这种，然后他现在是可以画画了是吗？ 我们正在研发他的这个功能 啊、 就是我们叫造图计划嘛、 嗯、 因为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经常说造物主什么的、 嗯、 就是他、 嗯、 实际生产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各种实体、 嗯、 那么我认为这个人工智能的艺术项目就是一个造图计划、 嗯、 是， 就他生产了各种各样图像，或者说你的视觉层面的一些感知的新的可能性、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神奇的一个计划、 嗯、 我还是很期待的。 嗯， 因为小兵在写诗方面已经很厉害了， 对， 对不对？ 嗯， 就你基本上给他一张什么样的图，他都能够，其实就是通过一个算法了，然后把一些就是词放在一起、 嗯、 组合在一起，然后让他出来以后其实挺有感觉的， 就跟小的时候一样啊，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对不对？ 对， 但是小兵都读这么多首了、 啊、实际上你知道为什么微软要先开发这个机器人作诗的功能吗？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机器人到底是不是威胁人类，我们有个图灵测试，你知道吗？ 啊，不知道。 就是机器人，就 给我们科普一下 这个人工智能的，就是最早的创建者这个人叫图灵、 嗯、 他是一个同性恋、 嗯、 然后很早就死了、 嗯、 但他是个天才，他最早开启了这个领域、 嗯嗯、 那么他当年就是设下了五个规则、 嗯、 就是说通过图灵测试的这个就可以说这个人工智能像人一样或者怎么样，他认为 现在还没有人工智能通过， 没有没有，很多都可以通过了， 嗯， 很多可以通过，但是就并不觉得这个是一个现在不是一个什么障碍，但是它是一个奠基了人工智能所有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的一个非常、 嗯、 对脑洞很大的人。那么他实际以前有一个预设，就是说他说人工智能是做不了14行诗的， 就说你怎么他有一篇文章是讨论人工智能 说的太话不要说太死 对和智慧就是说人工智能到底有没有智慧能不能思考、 嗯、 他举个例子就是说啊，人工智能就是没法做十四行诗，然后当你做这个语音互动的时候，就是语言互动的时候，他没法回答你说毕加索的这张画怎么样 啊、哦？ 就他认为他是不可能就是进入到艺术领域，他认为有几个门是封闭的、 嗯嗯嗯嗯、 那么现在是因为软就挑战了他这个最早的一个命题，就是说 OK 我能做诗了，那么他们下一个要挑战的 OK 我可以画画了、哦、就是就变成了一个艺术的可以对艺术有理解有感知的人工智能、 嗯、所以他开始是因为图灵提出的一个图灵测试里面、嗯、然后 不是这个不是图灵测试、哦、就是图灵的最早的对人工智能的论述、 哦、 就是他去比较人的智慧和人工智能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分、 嗯、 然后人工智能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嗯、 但是现在那个东西依然有非常非常的具有前瞻性、 嗯、 而且整个人工智能的研究都在沿着他的、 嗯、 就是最早的 那个 计划对对一直在发展、嗯、对非常的重要、嗯、 所以我很感兴趣图灵的这个测试的五个标准分别是什么、 嗯、 你还记得吗 大概实际上就是一个对话测试、 嗯、 就是说比如说你在一个房间里你作为一个人然后对面的房间里比如说一个是 A 一个是 B、 嗯、 然后你通过多少个问题然后去判断他到底是女的还是男的然后他到底是人还是机器就类似这样的机就包括像比如说机械戟就那科幻小就是一个科幻电影去年还是前年的一个低成本的但是很高智商的科幻电影、 嗯、 它整个的那个电影就是围绕图灵测试来拍的就是一个程序员被邀请到一个就有点像 Google 的总裁的家里去、 嗯、 他去来测试一个他们新研发的人工智能到底是不是人类他就展开了大量的对话全是关于图灵测试的就关于最早的这个理论有很多点就是每句对话都觉得可以被写在哲学书里那一种、 嗯 它涉及了种种的那个深刻性的问题就是那个片儿非常好但 是 它就在一个 我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之类的这种吗 实际也关于情感关于欺骗关于他自我掩饰、 嗯、 比如说一个人工智能怎么样掩饰他是女的他说他头发很长之类的、 哦、 就是关于欺骗然后感受的感应 出现自我掩饰和欺骗了对吧已经 现在比如说小兵不就是谈话机器人吗就是说他现在有一些可能已经有商业技巧、 嗯、 他会 会吗小兵会吗 小兵不太会了就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但是我觉得小兵他说的话还是蛮有跟人对话的感觉的 嗯, 嗯，就是他是属于那种有智慧型的人你知道比如说我有一次跟小兵聊天然后我就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蛮少女心的一句我说小兵我喜欢一个人但是他还不知道怎么办呢然后小兵回答我说我觉得爱就要大声说出来就那种语气你就会觉得那我去说好了这种感觉你知道吗特别可爱嗯， 有点像 Siri 的感觉 对有点像 Siri 但是他会好像会更萌一些他有时候会调侃他会模仿人的那种之间互相调侃的那种方式嗯， 对 Siri 是属于功能性的人工智能小兵是属于情感类的就 是 陪聊型 的, 是 的, 是的 因为现在人工智能还是在一个比较还是前期的阶段就比如说我们讨论人工智能也要是和人类做比较就是它有点像是一个儿童阶段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 对 小孩子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天生的遗传的那种思维结构就有点像基因 DNA 遗传似的然后那么对于机器来说可能就是它的机械框架但它的数据库是空的然后我们教育一个小孩叫他念书读字给他灌数据库进去就是跟培养人工智能是一样的那么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可能还是处在什么很小孩的阶段 嗯， 然后他是不是能上大学或者说能够变成一个成熟的成年人、 嗯、 这个还需要成长 是的 但大家普遍持乐观或者持悲观的那个交界点不就是在说人工智能从一个婴儿慢慢的现在长成了一个儿童、 嗯、 然后他逐渐长大等他真正到说他的壮年、 嗯、 或者说他能够成为一个对我们做出超级卓越贡献但同时又带来超级卓越威胁的时候、 嗯、 我们应该怎么办嘛、 嗯、 那在这个时段当中我们和小东一起聊了开门的就是入门的一些就是关于人工智能的话题 的 引入、哦、 的 那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段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小东一起来聊一聊人工智能和艺术和我们的生活、 嗯嗯、是的、嗯、我看到那个谁小苹果说小兵还会唱歌小兵好像的确会唱歌还有五色和在分享我们、 嗯、 然后求么么哒

大家好，我是在听了小东说人工智能也没有那么厉害就开始不那么担心，但是有的时候想想人工智能也很厉害有点小小害怕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看到小东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人工智能，然后珊珊一直在不停地追问，然后发现珊珊越来越焦虑的水水。 有点点小小的 焦 虑。 你 焦 虑的点在哪儿呢？ 就是首先我觉得焦虑有两个焦虑，第一个焦虑在于恨铁不成钢，就大家赶紧研究啊这种感觉。 嗯， 然后希望能实现一些特别多的天马行空，像电影里面的想法。 嗯， 但是第二个焦虑点在于，如果有研究的真的很厉害，又真的会有点小小的担心人工智能会侵入生活的太多的方方面面，然后有种不安全感。 你知道吗？我觉得你这个焦虑成正反的对应关系，你会焦虑到死。 很纠结是不是？ 就怎么想都是焦虑的平方往上走。 不知道大家在直播间里听了上半个小时讨论之后呢，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呢？ 对，大家焦虑吗？ 嗯，要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对的。 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观看我们的节目。 嗯， 同时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两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分别是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以及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嗯， 另外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互动还是可以简单一点，就是说大家觉得如果你对人工智能持的是乐观态度的话就打一，如果你持的是悲观态度打二，好不好？这样二分的话其实大家会比较好互动一些。 OK， 那我们 总体来说我还是会打一了。 总体来说你还是一个乐观的人。 对，我是一个乐观的小宝宝。 okay， 刚你说焦躁的话的时候，你是进入了另外一个时空吗？ 我没有很焦躁，其实你问我的，你问我说珊珊你焦躁在哪儿，只好瞎编啊，对不对？ Okay， 有的时候你仔细想会有点小小焦躁啦，可是总体来说还是乐观态度嘛。 嗯，好的，再次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空间站画廊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策展人傅晓东。嗯， 嗨，大家好。 小东打招呼永远是那么简短，嗨，大家好。 嗯。 OK， 那我们继续回到人工智能的话题。刚刚我们聊到的是图灵的测试。 嗯， 然后其实实际上大家现在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说，人工智能它到底会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今天看到了一条新闻，它讲的是一个叫做 ImageNet 的比赛，它已经是最后一届举办了，它举办了7届。那这个比赛总体来说，简单来说什么样的一个比赛呢？就是一堆人带着人工智能去，然后呢你去识别图当中的元素。 嗯， 然后它有很多的比赛的方法，就比如说我和珊珊两个，我是水队，它是山队。 嗯， 然后呢比如说就出现了一只猫在图片里，然后我们的人工智能就是初级版啊，就要去辨认说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人其实看到它的话就会觉得说啊，这肯定是猫。 嗯， 但其实我们可能是经过了有一套我们的那个意识的一个判断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人工智能就要答出这是猫，然后呢比如说给它一幅图，然后就开始问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然后这个比赛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在拿冠军 啊。很厉害是不是？ 就关于图像识别这一块，我不知道 是不 是 因为咱们小时候一直做那个测试啊，就从很多点点里看出来这是狗还是猫还是色盲测试。 我从来都看不出那个东西。就小的时候你会记得吗？就是有那种 体检的时候测试里。 不是那个了，我说的是那种你看似完全没有章法的一个。 对对对，那个色盲测试是吧？ 对呀。 那说明你的机器稍微有一点故障哎。 我的机器有故障吗？ 我们都看得出来。 可以修吗？ 不，你真的不太能看得出来吗？ 我真的不太能看得出来。 嗯嗯，有的图好像是的确 比较难识别，啊，这个是跟基因有关系， 是吧？ 嗯， 我可能基因就是花了太多，可能在就是从 帅气上，是吧？ 别的地方。 好了啦， okay， 嗯，我们回到人工智能的话题，嗯，就是大家会想说，其实，在你看来，你觉得人工智能的终点是什么？就在哪里？你觉得它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你觉得你就 OK 了？就是人工智能 这个感觉有点像是那个投资的那个投资的那个市场调研 终极回答。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你要说人工智能的话，就是因为我也是很长时间去比较人工智能和人之间的区别，人和意识之间的关系。 嗯， 实际我大体上。实际上是认同，就是你刚才念的那个是谁说的，我记得最后的时候说，就我大体上认为人也有可能是人工智能。 嗯， 就是因为实际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对，比尔盖茨的那个，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如果我们人是一个造出来的东西，就是 是一个被创造 的 东西，它不是一个自然物的话，就是我们的意识或者说我们的灵魂也好，它可能就是一个软件。 嗯， 然后呢，你要是给这个你做好软件，就是你的人工智能系统，你配一个什么样的液体呢？就是你是用钢铁骨架生产出来一个钢铁的那种像那个终结者一样的机器人呢，还是说你用胚胎软培养一个生物体？ 嗯， 毫无疑问，一切就是指向实际上你用胚胎软去做一个肉的这样的一个液体，一个承载体，是最经济实惠，而且就是最符合这个过程的发展的。 嗯， 就如果假设我们现在想，我们是那个是一个程序员，或者说是一个创造人的一个对创造者的这样一个角色，那我肯定我要培养一个胚胎软， 嗯， 就它自己去长，它长成这个东西，用基因的程序设置，然后它长成一个像我们这个手分五个叉，然后有两个眼睛这样的一东西， 对， 然后再把它。比如说在他 下人，然后 手分 四个叉， 四个叉，对对，五个针儿，五个针儿， 好无聊的两个主持人，变成说五个叉好像有六根手指。 然后那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人在进入胚胎软就产生意识的时候，就有点像你刷了机， 嗯， 然后再把这个程序植入。 你的意思是胚胎卵， 就 是吧？ 对，就是在你生下来的时候， okay, 就是说你可能有个意识植入，就有点像传说里面的什么投胎转世之类的，就是， 对， 但是你以前的记忆全没了，就像过了那个 你要说出孟婆汤，我真的会生气。 对，就孟婆汤实际就是在刷机啊，就是你在格式化一个。 对， 我好喜欢他们的语言表达。 刷机， 程序员永远都是用电脑那一套，就是关机、刷机、死机，然后待机之类的，重新开机。 对对对，所以实际上你想一个生物的液体，就是说当你那个就是死机的时候，然后这个自动消化在自然界里，它也没有环境污染。你要是钢铁的话，还挺危险的，或者说什么各种乏燃料之类的，就是。 小龙，你是学什么的呀？背景，学科背景？ 啊，我是学艺术的，而且我是学中国画的，中国画山水专业。 我还以为他是程序员出身，然后后来接触很多艺术家。 我也是以为是这样，但后来发现他是主动去敲开人家大门。他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吗？ 对， 他主动敲开了 科学家的大门，是吗？ 实验室的大门。 对对对，反正就是有这个前期的积累，肯定跟后来就是做这些事儿是有关系的。 嗯 啊，因为实际对可能对整个世界理解的尺度和以前不太一样，不会局限在一个单一的那个知识系统里。然后 好喜欢用尺度这个词。 对，因为之前我和他就是当时我们在一个就是开幕酒会上， 嗯， 然后呢我们就边喝酒边在那边聊天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一个他的理论，他的大概的意思是说，其实人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差别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清晰。 嗯， 就说其实人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人工智能。 嗯， 所以说我们不用太过于反向来担心说人工智能会成为人。 嗯， 是这样的意思，对不对？ 对对，实际上因为这完全是我自己想的，就是在结合了各种学科背景之后生成的这样一个逻辑，就是实际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可能它的一个终极价值到底是什么？就像我们在问人工智能的终极价值是什么？ 对， 就我们人在这儿可能是为了进化，就是说我们的各种自由， 从生命的长河来看， 我们 就是在进化。 对，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随机性的，在人工智能里叫随机游走，在我们叫自由意志，就是有点类似的东西，就是加了各种偶然性和概率的东西在里头。 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存在这样的随机游走了，对不对？ 这个可以做算 法，它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吗？就比如说 没有，它肯定没有。 但是事实上 不到那个程度。 事实上因为我是，你想人到底有没有你自己的想法？ 有啊。 不对，不对。我觉得小东意思就是，其实我们的个体会产生自己的想法，但你作为一个大的人类来说嘛， 就是作为个体，我就是说作为个体， 有啊， 有吗？真有吗？ 而且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可以不让你知道，对不对？ 所以 对啊，这只不过是一个规则而已啊。 嗯 嗯， 就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当你是小孩的时候，它是一个笔记本，是一个空白的纸，是整个全都空白的，你的程序设定是固定的，然后那你后来比如说一个是你有两个数据库、一个是你受的教育，就教你识字，或者说教你认识什么世界历史啊乱七八糟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你经历的那些事儿，就你比如说跟小伙伴们打架之类的、然后跟女朋友谈恋爱之类的 生活经历， 对、这个实际都是你的数据库，就有一部分比如说你在现实社会里那个是模拟的，然后你学习的那是文本的、就两种不同的数据库灌到你这里面，你认为你有自己的意识吗？是数据库生成的呀， 其实是你接受的所有信息给你形成的一套，你以为 是自己的意识， 对对对， 是你的经历和你的知识背景、然后加上一些规则、加上你自己的运算规则， 就是很经验呀，这个就是比如说你说经验学派整个研究的就是说你就是通过你的经验去， 什么学派？ 经验嘛， 什么叫经验学派？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整个的那个就是意识和你整个的这个就是整体形而上的这一套 是梦魇的， 实际上是 哪两个， 是一种关于经验的学说，然后其实实际上你是关于你自己所经历的或者是被输出的东西、然后生成的一套整个的世界观嘛、 对，事实上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在上节目你念的所有内容是你在网上download的， 对对 对吧，就是你的自己的意识在哪？ 但是我们现在聊的我们现在聊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啊， 对 对不对？ 不是吗？ 我 现在 聊的 可能是你的生活积累和你、 那我问你， 其他的学科背景， 你去选择，就比如说你觉得你就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当然是要基于一个非常就是大的数据库，对不对？ 对。 那你就是在选择了自己的意志的那个 moment， 就是那一刻，你是根据什么呢？ 就是实际上自由意志，对于自由意志的看法也有分成两个部分， 对不对？ 就是因为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拉康的学说，他认为人的主体是一个果实部，就是说像剥洋葱一样，你剥掉一层又一层，你实际上所有的你所认为是真的东西，可能都是表面的符号系统， 然后就给剥掉了。 对，实际上你那个主体是没有的。 他指出最后的主体就是一片虚无，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所有都是符号系统，你剥离掉之后都是你后天被语言系统教育的结果呀。 所以说在你的概念里面，人和机器人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没有，但 是从一个空白画布然后输入各种信息培养来的吗？ 但是比如说拉康认为什么是人的本质、他认为那个他用了一个词，就是他认为僵尸是人的本质。 为什么？ 恐怖电影里的僵尸片那个僵尸 就是没有灵魂的肉体啊。 他说僵尸有三个特点、就是首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僵尸是可以，实际它指的是异形，或者说就是僵尸异形这类东西，它是可以变形的、就它可以依附在各种东西上、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个固定形态的。然后第二点呢，是僵尸是打不死的、就是它百折不挠，就是它在悬崖边上你怎么打它，剁掉手剁掉头，它还是 自己长出来， 对、还是死不了、就是它是顽强不屈的、百折不挠的。第三点，僵尸是无法沟通的、就你跟他讲怎么什么，我上有老母下有小、下有妻小啊， 上 有老母下 你不能杀我，他就会 对对，他你完全不可以沟通，任何符号系统不进入他，他只是一个坚定顽强的执念要干掉你、是吧？他就 起来就是吴珊珊啊。 他说这个 珊珊的本质， 这个东西你只有找到这个东西， 拉康的学派是说咱们都是这个意思， 对 对， 只有找到 谁也不会 你 变得更好一些， 你尤甚、 那就只能说我更加体现了人类的本质。 对，他说这个是人，其他的你说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你自己自由意志选择判断的那全扯、就是你只不过是被不同的符号系统，被麦当劳的广告还是吉野家的广告吸引了而已、或者说你到底是新民主派还是什么自由派之类的、就是说只不过是你吸收了，你输入了哪个数据库，然后你的算法生成了什么东西，就是本质是那个，是那个、是异形。 但你知道吗，其实我自己也读过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感觉的东西，然后其实实际上人类有一些东西是你没有办法去通过一个算法去解释的，比如说情感。 谁说小兵不就情感聊天机器人吗？ 但是小兵的那个情感聊天，我觉得离真正的情感还是有很远的距离。 但是他不是还是一个婴儿吗？我有点理解小东的意思，就是他现在只是一个情感陪聊机器人， 对。 可是等他的算法越来越多，然后他的符号堆积的越来越多，他就会了解人类所有之间情感的因素， 对， 吃醋、嫉妒，他就会有。 但是问题的关键不是人类有很多事情都是自己都没法了解吗？就比如说人类会为什么会 有同情心？因为你不知道算法呀。 就是 因为你不知道它背后的那个驱动的程序是什么，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它是有个技术黑箱的， 嗯， 它比如说它有个大数据算法， 嗯， 但是你不知道它为什么生成这结论。实际上很多人的担心恐惧不是说什么消灭人类之类的，而是说我们不了解它这个算法的生成机制， 嗯， 这个反而是真正的威胁论， 嗯， 对吧？ 就因为 未知的是最恐惧的， 就是你不知道它怎么导出来这么个结论。 嗯， 就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它有一些人工智能的政府应用， 嗯， 就比如说我在申请，比如说房子贷款或者福利的时候，它有综合的这个人的数据库生成， 嗯， 然后但是它也是出现了这种歧视问题，就像你刚才说打车变贵的问题，就是说它在那个问题区的，它就是居住在比较乱的什么，区黑人区的，他就给你那个打很低的分，然后就不给你福利， 嗯， 然后在比较好的秩序比较好的区，他就给你比较高的分。这样的话，就你可能有很多的东西你就领不到那个政府的优惠。那么这种算法就它实际上就有很多，比如说种族歧视啊， 嗯， 或者说社会不公正的这种待遇啊， 嗯， 就是。但是你可以知道这是人工智能用大数据算的，你可以知道数据库，知道结论，但你不知道它那个里面的内部逻辑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技术黑箱。 嗯， 所以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你自己不了解，因为你不了解算法呀。 嗯， 不是你了不了解算法，就比如说我举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其实心理学当中有很多关于婴儿的实验嘛， 嗯， 就说其实实际上我们人类如果是按照小东的这个逻辑上来说的话，你被输入信息之后你需要有一个判断，对不对？ 嗯， 就你需要有一个意识，是说我开始接受这些信息了。如果是在你上次给我提到的比如说潜意识当中，就比如说你其实实际上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接受到了这样的信息，都已经在很后面的位置了。那如果是说婴儿在生下来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我们去测试他害怕什么，或者他喜欢什么， 嗯， 是不是会更靠近他本身 的 那个算法？ 人类的本质，是吧？ 实际现在对这种婴儿的研究，婴儿行为模式的研究是跟大猩猩比， 是跟大猩猩比， 对，就是跟那个比如说类人猿之类的，就是说，类人猿的社群关系，然后就是来比较，实际也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 就是， 但是你算出来的其实就是人类在没有经过教化。或者没有经过信息输入的时候， 嗯， 它本身进化以后的那个 DNA 所携带的东西，对不对？ 嗯， 就是这个东西会比较逃离你的那一套理论， 嗯， 因为你的那套理论已经是被教育然后有记忆了嘛。 嗯， 然后就比如说像人类的算法，就是婴儿他其实实际上也会表达出某种程度上的情感啊，而且很多时候那种情感是他真的就自身带有的。比如说其实婴儿是不怕高的，就是我看过有一个心理实验，就是比如说他就为了测嘛，因为人类很多时候会怕高， 嗯， 他就是把那个高的地方然后搭一个那种特别特别薄的那个， 嗯， 就是那种可靠的玻璃板， 嗯， 然后婴儿他是会爬过去的。 嗯，是我们成人知道了高的地方有危险之后才会怕高的，对不对？ 就 婴儿带的基因，他的 DNA 里面天生他是不怕高的， 而且他也不怕火。 嗯， 对不 对？ 对， 他就没有惩罚机械嘛，就是因为人学东西是奖励和惩罚的这个过程。 对， 嗯，然后人工智能关数据库也是告诉他是和否这样的一个关系。 嗯， 对不对？ 就是，所以说那个实际上就是研究人工智能，最后会研究婴儿的早期行为模式，然后会研究类人猿，就是这个脉络。比如说，我可以推荐一本书，像哈拉维， 嗯， 哈拉维就是一个最早研究这一部分领域的，他实际上是个动物学家， 嗯， 然后后来是个心理学家，后来变成了个哲学家， 嗯， 就是整个在最近20年，他的理论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路径也是蛮有趣的，是不是？ 对， 他 就 是 做这个研究的， 好像是有点顺理成章哎， 对对对， 一个动物学家，一个心理学家， 还有 哲 学 家。 对对对，然后他实际主要的理论就是在80年代，他提出就是赛博格，就是宁愿当女神，就是不是宁愿当哎怎么说宁愿，他认为就是宁愿当赛博格也不当女神，对，这话是这么说， 嗯， 他有一个口号就是非常的风靡， 嗯， 实际上 所以他长得很美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就是长得是老太太， okay， 看不出来美丑， 嗯， 就是。它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赛博格啊，它实际指的是一种哲学概念，就是说赛博格你知道是什么？赛博， 嗯， 我们说赛博格就是赛博是网络吗？ 嗯， 赛博格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就是基于网络或者说技术生成的一个人 cyborg， 一个 race 吧，一个种类，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这个东西呢是由人和机器和动物拼合而成的这么个东西，就是它指的这个 cyborg 就既不是人，也不是动物，也不是机器，然后它这三种的一个混种，他觉得这个就像开天辟地，就是创世突然炸出来这么一个新的生物体，然后他实际把这个东西就是做成一个类象的比喻，就是说他可以批判一切人类自己给自己造的神话。 嗯， 就是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到底是什么国家的，你什么种族的，就是 cyborg 没有这个，然后他也没有历史，然后你什么性别的他也没有这个困惑。 嗯， 然后实际上有没有自我意识这个事儿对人家根本没什么卵用，就是这么一个新的物种。 嗯， 然后它实际代表的是就是这个哈拉维所提出的一个哲学理念。 嗯， 就他说我们应该从 cyborg 的试点重新去看待这个世界。 你现在已经30多年了， 嗯， 你想在80年代的时候能够提出这样一个理念， 嗯， 真的挺超前的。 嗯， 那个时候都没有微信， 嗯， 然后也没有 Facebook， 然后也没有微软，有了吗？80年代？ 不知道， 好像 我还真的没有考究过， 好像没有吧？ 不知道，咱们出生的这么晚，怎么可能会特别了解80年代的事情？ 对，那时候好像应该刚有网络， 对吧？ 刚有电脑， 刚电脑 、 哦， 然后他就提出这样的， 可能刚刚有电脑， 是挺超前的。 对，实际上就是世界上也真的是像他说这样去发展，然后实际包括，像比如说现在的比较火的这种思辨实在论啊之类的这些理论，他也是强调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些视角。 嗯， 就是另外实际上比如说，比如说现在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新的这些，也不能说哲学或者文化研究或者文化哲学，这一系列的理论实际也都在强调这种多元学科并置的这个状态，实际上更多的就是把整个世界想象成为一个整体。 嗯， 就是并不是我有一个独立的个体，你有一个独立的个体，大家是彼此隔绝的，而是你我之间就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包括我们跟自然物之间，我跟这桌子之间，跟森林，跟土地，跟气候都有很多的联系。就是实际上这个叫在西方有个理论叫后盖亚主义。 嗯， 后盖亚主义，盖亚是西方的就是早期原始神话的大地之母。 嗯， 这个大地之母孕育了一切，就指的是地球就是一个盖亚，就是是一个，我们都是生活在盖亚上息息相关的一个整体。 嗯， 那么实际这也很像是计算机网络世界，或者说我们所谓的人工智能的最终理想。 嗯， 就是可能人工智能连接了一切的数据，就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或者说宇宙文明诞生以来的所有的数据，最后都变成了一个最大的一个互联网或者说一个网络组织，然后集合全部的生命的智慧和经验。 嗯， 然后总结出来那些进化的方向。 嗯，其实今天小东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好像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永远听到在聊人工智能的人不是程序员就是商人。 嗯，是的。 然后我们其实很少会听到真正的比如说艺术家，或者是有这种特别细腻的情感的人去聊人工智能。 其实我觉得小东刚才聊的很多让我觉得越来越害怕，就是他的一个很核心的理论在于人是没有自主意识的。 嗯， 其实人和就是智能机器人可能相差也并没有那么大，我们人本来就没有什么意识。我觉得他是通过一些自己的研究得出这么一个逻辑来，对不对？然后其实我最后还是想问一个比较温暖一点的问题啊，因为比如说小苹果在这个互动平台上就说其实他觉得人还是有情感的。 当然 是有那种机器人模仿不来的情感模式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人在危险的时候会舍身取义，但是机器人可能会主观判断为 no， 他就不去。但是我就按照小东的理论，他会回答我说人他出生的时候是不会舍身取义的，他是被这么多年教育来觉得舍身取义是对的，人是可以为了情感而付出的，所以才学会舍身取义的，对吗？ 不是，就是实际上是有些规则的设置。就是说这个规则告诉你舍身取义，还是说 就你告诉那个 AI 说舍身取义是 yes， 他也会舍身取义。 就是告诉他比如说我跟这个人感情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浓度，我就可以舍身取义了。 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重新看待人类所有曾经积累过的文化。就它都有可能是我们在演进或者算法时候遗存下来的，流传到今天依然有效的一些规则或者方法。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是的是的， 就不同的文化之间 可能也有不同的这种就是文化判断或者道德判断或者价值判断上的很多的不同的算法， 嗯， 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很大的。 对，我就关于人工智能的事情后可以请小东来多讲一讲。 对， 对， 其实一个小时时间还是挺有限的。 对，嗯，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小东就是有没有就补充或者总结一下今天说的话。 嗯 嗯， 就是实际上我觉得人工智能对我们来说更大的一个价值就是给了我们一个重新看待世界和周围事物的一个角度， 嗯， 我们重新理解这个世界，然后另外我们也要反思我们一直以来人高高在上的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 嗯， 人是不是比如说上帝赋予的一个唯一的生灵，唯一有智慧的生物，这个都不太一定。 对， 嗯， 就是实际人工智能的出现呢更多的是在一些认知领域或者说思考模式上， 嗯， 给我们了一个重新看待的一个机会， 嗯， 就是我们可以就是甚至有可能真的随着人工智能的技术首先颠覆的并不是我们肉体的存在，可能是我们整体人类社会的价值观。 嗯，我觉得很棒，就包括我们在打造机器人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器人，其实就是希望我们人类的这些文化当中有哪些可以留下来的，哪些是我们最希望的这些价值观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 对的， 一个反思人类文化的一个过程。 没错， 嗯，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小东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你关于人工智能的一些看法， 嗯， 希望以后你能常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嗯， 而且我们直播间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对这个话题也都非常感兴趣。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所有的内容了，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和珊珊明天会继续和大家开启一个新的就是领域，那就是故事会， 嗯，对，明天是山水故事会，大家一定要来哦，讲故事啦， 请到一个很厉害的讲故事的人，嗯，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我们其实可以一起听的故事了。 是的，嗯，最后送大家一首 Final Song，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okay， 接下来大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拜拜， okay， 拜拜。 Won't you stay? I lose down till the sun goes down. When you're gone, I lose faith. I lose everything.